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让沈乔目瞪口呆之人便是燕无师。沈乔的眼睛没有瞎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错人，但让他惊异的是对方胆子之大，除了换上一身道士装束之外，连容貌也未加修改，顶着分毫未动的一张脸，就这么坐在陈国皇宫之内，成为陈国皇帝的座上宾。众人皆知，陈朝是儒门的地盘，说得不好听点，儒烟客会势如禁鸾，不许别人染指。像佛门天台宗同样在陈朝境内，就被临川学宫遮掩得光芒暗淡。论单打独斗，燕无师自然不惧汝烟客会，但毕竟强龙难压地头蛇，堂堂幻月宗宗主扮作道士入宫见陈主，意图抢夺儒门的阵营，招来儒门围攻，这种事情传出去将会很不好听。在沈乔看来，对方完全没有必要如此自找麻烦。话说回来，燕无师就是燕无师，若事事都在别人意料之内，那就不是燕无师了。兴许是沈乔在燕无师身上停留的时间过长，坐在他旁边的白门观道士也注意到了。 沈道友，你认识那边的道友吗？ 不认识。我也刚到健康，正要请张道友介绍。 哎呀，我只认得你对面的两人，是京中蓝水观的道士。那蓝水观比我们白门观还残破，也不知那两人是怎么蛊惑了天使混进来的。 历来同行相亲，别看道门修的都是仙风道骨的长生之道，其实内里倒真是人心百态，样样不少。我听说先前已经有道友被皇帝陛下召见过了，想来是陛下不甚满意。 唉，陛下想求长生，自然要向道门请教，奈何那些儒生极力反对。这京城中的道观以东海观最大，陛下原本寻的是东海观的道士，听说问仙问到一半时被儒门的人知道了消息，那汝烟客会也真是讨厌，竟请了太后施压，当场戳穿东海观道士的仙术，将他们赶出宫去了。哎，不过若非如此，又哪里有我们出头的余地呢？那东海观道士想要独占鳌头才轻易被驱赶的，若整个健康城道士能联起手来，也未必会惧怕那个临川学宫。 恐怕你们加起来也不是汝烟客会的对手。如此说来，怎么今日我们入宫却不见临川学宫的人出面？ 嘿，你初来乍到也难怪不知，今上登基不久，始兴王起事造反，汝烟客会正随军阵前协助评判呢，太后坐镇居中调度，总理朝政，不奈天气燥热，移驾到别宫去处理朝政了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若太后那边发现此事，她未必会发作在皇帝身上，但总会迁怒我们的吧？ 哎呀，无妨，我早打听清楚了。太后虽然出身儒门，但对佛道也并不排斥，不像汝烟客会那个老顽固，恨不得将陈国境内的佛道都消灭干净，直到得了皇帝青睐。我等谨言慎行，总不至于出事的。 这白门观的张道士为人不错，倒是对沈乔知无不言，不过就算日后太后会迁怒怪罪，也抵挡不住人心向上、荣华富贵的诱惑。这不，东海观的道士刚被驱逐出去，皇帝一征召，这里就又是座无虚席了。当然还有个假道士。沈乔不禁又朝燕无师望去一眼，对方目不斜视，兀自敛眉静坐，倒真有几分得道风采。少顷，伴随内侍一声唱惹，一名唇上微虚的年轻人从屏风后走了出来，众人起身行礼。陈主的步子不快不慢，带着一种贵族特有的闲适从容，这样的步伐由来已久，颇有两晋风流的章法，在许多推崇门阀的人看来，这才是上位者应有的姿态。其他道士显然不会像他想的这样多， 见皇帝到来，都纷纷在脑子里开始转动，希望今日能够讨得皇帝欢心，从此更上一层楼。陈主坐下之后，先向众道士问了个问题，坐席最靠近，说明越得皇帝重视。众人按序一一作答。 朕遍阅诸子典籍，儒家重仁义，佛家重来世，唯独道家重今生，不知各位道长对此有何高见呢？ 佛家说人有三世，然则前世来生谁又能够感知？所谓前世积德今生富贵的说法，道门并不认同。正如陛下之所以位居九五，乃是陛下为天上紫微地星托生，既是地星，又何来前世来生？因此贫道认为此言甚谬。以陛下之天资，若勤加修炼，何愁不能白日飞升，回归仙班？ 依道长之见，那朕要如何修炼才能回归仙班？ 道家修炼之法根基为内家功法，服以珍贵丹药自能得道成仙。贫道于丹药炼制上颇有心得，愿为陛下驱策。 好，好，那你说的内功心法又该如何去寻？ 贫道惭愧，人各有长，贫道专精炼丹，对内家功法上不甚了了。不过玄都山与青城山俱是百年道门，陛下若遣人前去，他们想必无所不从。 哼，玄都山接受了北朝册封，听说还要在长安建观，不过北朝走狗耳，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大才？青城山倒是可以派人去瞧瞧，一批臣若真有能耐，朕也不妨效仿玄都山，给他册封个名号，好让他为朝廷效力。哼，尔乃何人？ 我笑陛下有眼不识金镶玉，明明在座就有高人，非要舍近求远。义辟臣空有名号，却败在葫芦姑手下，有何厉害可言？ 哦，哼，这么说，你口中所说的高人，就是你自己了？ 那倒不是。 陈叔宝生来就是皇后嫡子，受封太子，一路顺风顺水。除了刚登基时受到的惊吓，除此之外何曾有过不顺坎坷，自然也目无余子，更何况他是皇帝，这样的态度再正常不过。燕无师没等对方发怒，就朝沈乔的方向指过来。 皇帝要找高人，却对高人视而不见。 终于知道燕无师到底混入此中是来做什么的了。这是来无事生非砸场子的，难道我逃避之举伤他至深，以至于他要这样来报复我？ 沈乔不由如此想到，心头掠过一丝惆怅。陈主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，循着燕无师所指望向沈乔所坐的方向，这一望不由轻轻咦了一声。方才沈乔坐在门口，因为光线太亮，皇帝反而没有过多注意，如今仔细端详，发现对方竟然还是个芝兰玉树一般的人物。 你是何人？在哪座道馆清修？ 有劳陛下垂询，贫道山桥子，自北方游历而来，目前借住在白门观。 道长既能得人推荐，想必在外间名气赫赫，只是朕未尝听闻而已。 啊，陛下过奖，贫道不过一山野道人，籍籍无名，无人问津。贫道也不知方才这位道友何故要举荐贫道。 不知道长在炼丹上有何心得？ 贫道不善炼丹，贫道只修一道。 所修何道？ 有情道。 何为有情道？ 常人修道越是讲究清心寡欲，远离凡尘才能得道。我这有情道却是要身在十丈软红之中，阅遍人间荣华富贵，细心享受体味， 方能成道。 沈乔一本正经，神色肃然，谁也不会想到他是在信口胡说，而只会疑惑自己从没有听过这种道。燕无师听着笑吟吟，又喝了一口酒。 我家阿乔也学会面不改色的诓人了。 这不就是朕寻寻觅觅已久的道吗？请道长长留宫中，教授于我。 贫道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，只因有感陛下一心向道，方才入宫为陛下稍解疑惑，还请陛下恕罪。 道长说话有些前后矛盾了。你既修的是有情道，自然心恋人间富贵，朕就能赐你富贵极致，为何你反倒推辞起来？莫不是欲擒故纵，欲迎还君？ 这位年轻天子仅仅是不喜欢李政，喜欢享乐罢了，并非代表他脑子不灵光。恰恰相反，他在琴棋书画、歌舞诗词方面都颇有建树，堪称天子中的才子，远比阳间要涉猎广泛的多了。 陛下此言诧异，有情之道并非一定得流连皇宫才能修得，岂不闻红尘繁华，秦楼酒肆，何处不是修习之所？再者，贫道如今有幸得沾陛下天眼，已是足够。只是有些话不吐不快。 讲吧。 有情道非指人间富贵，亦是意味着万民福祉、衣食住行。虽然人人都贪恋前者，但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也望莫要忘记后者才是。 道长倒是操心得多，你这样的神仙样貌流落在外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若想劝谏朕，自当留下来，日日与朕论道才是。 所谓有情道，其实是沈乔随口胡说试探皇帝的。他没想到陈主当真喜形于色，心里不由有些失望，所以才说了这番话来劝谏。而陈叔宝听罢，说到最后话语意味深长，令人浮想联翩。沈乔听着有些异样，却万万没想到皇帝竟会对他生出别样心思，只是觉得见面不如闻名。陈国虽然立足南方，疆土不逊北国，但陈叔宝的表现明显远远不如阳间。北方正磨刀霍霍，阳间忙着稳定突厥，安定朝野，陈叔宝不去平乱，反倒对长生炼丹起了兴趣。照这样的趋势，说不定再过几年就胜负立定了。两人一问一答，是旁人于无物。旁边那些急于出头的道士早就不满了，纷纷你一言我一语，有的为皇帝出头指责沈乔不识天恩浩荡，有的则忙不迭向皇帝自荐，表示自己比沈乔厉害。 阿乔，你现在知道我为何不看好南朝了吧？ 我竟不知燕宗主与沈道尊驾临，有失远迎，还望恕罪。 沈乔未来得及说话，回答的另有其人。一名女子在众仆从侍卫浩浩荡荡的簇拥下走了进来，陈主望而色变，忙起身束手。 见过母后。 来者正是陈朝太后柳敬言，汝烟客会的师妹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